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夏，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节节目展播之经典民歌。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抒情小调，也非常的经典，名字叫做《知道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是在2005年的贺岁大片《天下无贼》当中，第一次听到了这首小调，当时呢，是由歌手刘若英来演唱的。而且是在影片的片尾，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它的结局就是有一些些让人伤感的，因为最后刘德华饰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然后让天下无贼这四个字可以在这一趟列车上面得以实现。那片尾的时候，刘若英自己吃烤鸭的画面，然后配上这首歌，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难过。其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有了，因为它的原始的素材呢叫做《崖畔上开花》，它是一首根据咱们国家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而来的歌曲。歌者是凭借着对于大自然景物的抒发，用很深情的方法道出了对爱情的渴望。而且早在1966年的时候，这首作品就作为了香港电影《落马湖》的插曲，那随着电影的播放也是流传了下来。而他的姐妹片《信天游悬崖上开花》在1951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也随着电影的上映而名扬四方。哎呀，看来电影真的是传播歌曲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了。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天下无贼》知道了《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哎，刚才我是说了一段绕口令吗？对，这首歌本身啊，名字也是挺绕口的，知道不知道，但是它确实来自于陕北民歌的。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喜欢这个小调，然后去查，也像我一样再去回查，说哦，这首歌原来它的素材，它的这个原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的。因为它原来的歌词呢，不是像后来我们在《天下无贼》听到的那样的凄凉了。它开始的时候歌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的，山清水秀太阳高，哎呀，小小船儿撑过来它一路摇，为了心上人起呀嘛起得早，你看。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听一下当时我们在《天下无贼》里面听到的那一版的歌词啊。那天的云是不是知道？那天的风又是不是知道呢？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知道不知 今天的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民歌，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陕北民歌小调来改编的歌曲《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在民歌当中很多人都喜欢也很经典的一首，名字叫做《敖包相会》。那说到敖包相会，我也是特别为大家去查阅了一些资料，它是在1952年的时候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了，而歌曲《敖包相会》就是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你看我们刚才听到的知道不知道，后来也是成为了天下无贼的片尾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敖包相会也是早在1952年的时候开拍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它就已经是插曲了。那根据影片的编剧之一马拉沁夫介绍呢，他将这个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了之后，就交给了另外的一位编剧去修饰一下，润色一下。两个人几经切磋之后呢，又拿给了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斡尔族的作曲家通福看过了之后，随后呢，通福是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的。那在1953年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就正式上映了，当年是由王树理、吴秀云首唱的这首敖包相会也跟着电影一起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唱起这首敖包相会。 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爱不到来哟？上帝 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这首《敖包相会》呢，哎，突然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也是因为电视剧被大家熟知的歌曲。那这一次呢，在大年初一上映的一部电影当中，它也是作为了主题曲，被一位年轻的歌手改编，然后加入了一些说唱的元素在里面，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但是这首歌呢，原来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时候啊，也真的是虽然可能不太懂啊，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太懂其中的意义，但也会很动容，听完很让人感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女儿情》，有没有勾起你们暑假里边看《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一些回忆的画面呢？对，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同样的以《西游记》为主题啊，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西游记女儿国》。哎，听名字就知道，他把《西游记》这很多很多的场景当中的女儿国这一个场景，单另的拿出来拍成了一部电影。这一次呢，是由赵丽颖来出演的女儿国的国王，跟郭富城、冯绍峰、小沈阳、罗仲谦四个人一起来合作了这部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在春节档跟大家来见面的电影当中，会有全新版本的女儿情，但是今天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民歌版、女生版的女儿情。那在下面的时间，对哦，今天会给大家听到两个不同的版本。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版本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之前呢，在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这个节目当中，由演员于毅啊，跨界搭档歌手雷佳共同来演唱的。那他们是把《君生五味生》和《女儿情》混合在了一起啊，稍稍的加入了一些各自歌曲的元素，然后又合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 好啦，女生版的女儿情我们听完了，话不多说，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在跨界歌王当中由演员于毅跨界搭档歌手雷佳为我们演绎的这一版君生五味生加上女儿情的版本，真的非常的好听，也作为今天我送给大家的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民歌的最后一首歌，虽然也是女儿情的另外一个版本，但真的非常的好听。我是江夏，下一期的春节节目展播再见。 君生我未 两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女儿

上一片秋声，枝头树叶轻晃，风来声声声，仿佛为季节讴歌。我曾相见走过，总有在脸上闪烁。Thank you.